的角落，让怀念代替忧愁，就算负心的你已不再回头，让时光冲淡所有青春的岁月，已经悄悄溜走，付出的情感就像花落水流，就算负心的你已不再回头，让时光冲淡所有青春的岁月，已经悄悄溜走，付出的情感就像花落水流，爱的苦酒。